攻读真言第十八章，与众寡合的只求私益，对任何指教都表愤恨。愚昧人不喜爱受教，只喜爱显露自己的心意。邪恶一来，轻视随道，侮辱也随无耻而至。哲人口中的言语有如深水，又如汹涌的溪流，生命的泉源。在判案时，寻恶人之私，加害于一人，实属不公。愚人的唇舌常引起争端，愚人的口舌常自招责打。愚人的舌使自己丧亡，他的嘴唇是害己的陷阱。敬谗者的话足可口美味，能深深透入肺腑的深处。懒于操劳的人是败子的弟兄，上主的名号是坚固堡垒。一人投入内，必得享安全。富人的财产是他的坚城，在他臆想中像是座高墙。心傲是灭亡的前导，心谦是光荣的前驱。为听而先达，真昏欲可耻。刚毅的精神能忍受病苦，若精神萎靡，有谁能支持？明智人的心必获得学问，智慧人的耳必探求知识。礼物能给人大开门路，引人进业权贵。先诉礼者似有礼，对手来时再审断。抽签可以使争端平息，也能调解权贵的纠纷。兄弟若不和，比奸臣还难攻克。他们的争辩犹如碉堡的门栓，人必以口中果实充满肚腹，必饱尝自己唇舌的出产。死亡和生命全在乎唇舌，放纵唇舌的必自食其果。谁觅得了贤妻，便觅得了幸福，得了上主恩眷。贫穷的人哀恳乞怜，富贵的人厉声以对。交朋友过多必会有损害，但有些朋友远胜亲兄弟。